咱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，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身不由己，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。但愿你 欢迎北京时间的17:10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有没有想我呀？那今天节目当中啊，貂蝉依然会给大家介绍美食。像昨天啊，貂蝉和大掌柜给大家介绍了像这个趴猪脸啊，还有这个北京烤鸭呀，还有这个剁椒鱼头啊等等等等，一个非常好的店叫做广聚楼。如果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会知道。那么今天呢，貂蝉给大家介绍是有关于清真系的菜，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会感兴趣呢？那么这些店啊，都是一些很有特点很有特色的店啊，这些店有上过电视的牛街烤鸡，还有苍蝇馆子里的清真八大碗，还有宇宙中心人气爆棚的椒麻鸡，还有只有5张桌的胡同涮肉馆，还有排队26年的门钉肉饼。街头巷尾的这些清真小馆子值得你挨家去吃一遍啊。有很多这种清真只吃这个牛羊肉的人，不吃猪肉的。那么今天呢，你听节目可是赚到了很大的福利啊。那么貂蝉会给大家推荐大概10家吧，吃清真特别好的店。推荐的第一家店，它的店名很有意思啊，叫这儿没有大盘鸡。肯定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大盘鸡啊，是这个新疆菜啊，这个清真菜里面比较有名的一道菜了，这个大盘鸡。但是这家店里没有大盘鸡，而且店名也叫这儿没大盘鸡。店名点题有点有趣啊，店里卖各种新疆当地人熟悉爱吃的菜，像凉皮儿、牛筋面，还有拌面、炒粉、麻椒鸡等等，连大乌苏都能喝到啊，唯独就是不卖大盘鸡。好了，我们知道这个新疆不光大盘鸡，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哈。刚才介绍了有这个凉皮呀、牛筋面呀、拌面呀等等等等，而且他们家的这个菜呀，真的是色香味俱全，特别好吃，而且分量还特别大。人均消费也不贵。而且这家店的装修简洁大方，还有一些手绘装饰的小巧思，而且这个椒麻鸡还可以涮火锅吃。那么这家店呢，是位于鼓楼东大街的88号，人均消费大概在50块钱左右，真的是很便宜啊，也非常有特点的一家店。 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，别话太放肆，守住了坚持，看我为你孤注一掷。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家店呢，看上去有点破破烂烂的啊，

客栈， 仙通客栈， 仙通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高马过来吧， 仙通客栈开门喽！ 外面下着雨，犹如我心血在滴。爱你那么久，其实算算不容易。明天不再有关系，留在家里的衣服，有空再来拿回去。不去想爱都结了果，舍不得拼命找借口，不勉强你再为了我，心不再留不留都湿透。可以抱你吗，爱人？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我们就有分离。 来自张惠妹，我可以抱你吗？欢迎来到今天的闲头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刚才和大家介绍了两家特别好的吃清真菜的地方啊，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清真菜有5000多种啊，比如说有这个葱爆羊肉啊、黄焖牛肉啊、手抓羊肉啊等等等等的，都是在各地的清真餐馆中常见的。那么今天貂蝉介绍的这几家店呢，都是吃清真菜一些很特别、很别致而且很火的一些小店。那么接下来这一家店呢，是一个快餐型的新疆风味的一个连锁店，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一家店，主打一系列的拌面呀、面条啊，都是很好吃很筋道的。而且它这个菜量啊，给这面的这个码数也特别的丰富，而且特别大。还有他们家还有这个自制的酸奶呀，也很好吃，搭配着葡萄干和蜂蜜呀，饭后吃完特别的满足。而且大盘鸡什么的都有，量也特别大，点小份的会误会成啊上的是那种大份的，可见啊他们家的这个菜量啊是特别大的。而且人均消费很便宜啊，大概是在50块钱左右，如果两个人去吃的话100块钱是足够了。那么这家店的店名叫做江湖80号新疆拌面，江湖80号新疆拌面。这个江湖啊，不是那个人在江湖那个江湖，是新疆的江，江湖80号新疆拌面。地址呢是位于朝阳路八里庄蔡锦创意园底商江湖80号，人均消费大概在60块钱左右，很便宜。那么看的这些比如说这个酸奶呀、啊、还有这个大盘鸡呀、啊、看着都是这种色香味俱全的。如果想喜欢吃清真菜的朋友可以去尝一尝，看看他们家的这个酸奶呀、啊、包括这些面条啊是不是那么正宗的。 让我在你肩膀哭泣，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。 继续的这一家店呀、啊、也是特别特别火的一家店，被称为是宇宙中心人气超旺的新疆菜小馆，都是宇宙人气超旺的了。招牌是昌吉回族名菜的椒麻鸡，有3种口味可选，跟四川版的椒麻鸡是不一样的啊。这道菜属于热菜，而且做法是非常复杂的。店里除了主打的新疆特色炒菜还有这个面食之外呢，还有各种创新菜的改良菜式，种类特别多。那么这家店的店名叫做椒明椒麻小馆，椒呢就是那个树椒的椒，椒明椒麻小馆。地址呢是位于5道口城府路29号国际时尚苑173层，在华联购物

这首歌来自张韶涵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。欢迎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很有特点很特别的吃清真菜的小店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貂蝉继续给大家推荐啊。那么推荐的这一家店也是不得了了，到现在已经有26年了。这家店啊，91年开的店，比貂蝉还要大几岁啊。老街坊总会来这排队吃，一个一个来晚呢，就只能坐等下一锅肉饼了。最大的一只呢，只卖4块钱，很便宜，很便宜的。趁着刚上桌的热乎的，这个蘸上醋汁儿，咬一口，这个皮脆儿，皮很脆，然后馅儿很大，满满的牛肉裹着汤汁，一口吃下，吃掉5个都不是开玩笑的。它这个包子很大，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姑娘去吃的话，我觉得吃2个、吃3个就足够了。如果是这个男的比较能吃的话，吃5个、6个也就肯定吃饱了。 羊蝎子还有爆肚羊头肉啊啥的，也是特别适合特别好吃的，也是他们家这个比较拿手的菜了。那么这一家店呢叫做宝瑞门丁肉饼，宝瑞门丁肉饼，他们地址呢是位于东四六条东口军区总院的南门向西走，人均消费也很便宜，大概是在30块钱左右，很便宜很便宜。而且他们家这个包子啊很大很大，如果你去晚了的话呢都买不着，而且需要排队。那么这家店店名呢叫做宝瑞门丁肉饼，地址呢是位于东四六条东口军区总院的南门向西，人均消费是在30块钱左右，很便宜很便宜的，也是特别好吃的包子，也是这个清真菜里面比较著名的了。继续的这一家店哈，听这个名字貂蝉就有点想笑了。店名叫来的呢，店名叫做来的呢，来的呢。而且这家店很小很小很小啊，只有4张桌子，最多坐不到30个人。店名呢叫这个来的呢，是新疆话美好的意思，如果不懂的就是以为是这种来的呢，以为就是让人过去吃饭的意思，可是它这个来的呢是新疆话里面美好的意思。在北京的新疆老乡们呢都很认可这一家店，主打各种口味的新疆米粉啊，还有这个辣椒啊番茄啊，全都是从新疆那边运过来的，人均消费只需要25块钱，一碗米粉妥妥就能吃饱了，而且他家这个分量是很足很足的。此外还有一些新疆人灵魂啊在这里面是无法割舍的美食，还有这个大盘鸡啊，还有这个椒麻鸡啊，都是他们家特别著名的，而且量都大得惊人。还有这个新疆比较有代表性的喝的，像这个大乌苏也是能喝到的。那么这一家店呢是位于望京东区7区保利中央公园的12-5，人均消费大概是在25块钱左右。虽然这一些店的地址啊都是离这个大兴呀、房山啊比较远，但是为了这么好吃的清真菜，我觉得喜欢吃的朋友们可以不远万里的啊去吃一顿美食。这里呢是鲜头客栈，鲜头客栈是由鲜头酒独家冠名播出。那么这一时间，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这个比较值得推荐的美食，或者有好吃的吃清真菜的馆子，都可以告诉貂蝉，貂蝉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听众朋友们。那么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头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貂蝉在客栈等你哦。 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，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？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，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，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，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，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，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，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哆嗦在自己的眼眶，让你去疯，让你

看清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，我愿意。我也不能懂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看着你。 至少还有你，其实这个时间应该不是至少还有你了，是至少还有美食。对，那么貂蝉继续给大家推荐一家，这一家呀可以说是开业28年了，专注一碗牛肉面啊，能这么火，门口从早到晚排着大大的长队，每天11点准时的这个头汤出锅，去早的自己搬凳子等着，去晚了呢座位基本上没有，得需要排队。现在老店重新装修过了，卖的东西却都没有变，像牛肉面呀，还有炸黄鱼、炸鸡排、牙签肉等等的，还是从80、80年代开始就吃的那些味道。可以说他们这家店呀是28年了，味道从来都没有变过。那么这家店的店名呢叫做宇飞牛肉面，宇飞牛肉面地址呢是位于垂杨柳西里13号楼劲松中街路口北侧。那么人均消费啊也很便宜，在这个30块钱左右，很低了。如果喜欢吃牛肉面的朋友，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，看一看他们家这个牛肉面到底正不正宗，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吃。去早点啊，别去晚了还得排队吃不着。那么地址呢是位于垂杨柳西里13号楼劲松中街的路口北侧，店名呢叫做宇飞牛肉馆。刚才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叫紫金鲤鱼，他说貂蝉啊这小声音太甜了，少吃点糖。貂蝉好久都没有吃糖了，那么就把这一首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的《私奔到月球》送给你听啊，这也是一首很甜蜜的歌，希望你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们吧，这个下班路上啦、都能心情很愉悦的回家去吃到一顿美食。这里是仙都客栈，仙都客栈是由仙都酒独家冠名播出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这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， 这星球天天有50亿人在